Virgin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鹤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呢喜欢吃农民种的莲藕，这让农民伯伯啊非常不高兴。该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呢？好，那么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小鬼当家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我们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周海燕。故事一开始提到了周海燕呢非常高兴，因为呢多达1200多只鹤能够呢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附近种着莲藕的地方过冬。那么这个数量啊占全球鹤的总数的三分之一。好，故事一开始呢提到了周海燕以及呢他呢一个心情啊，因为呢他能够和呢1200多只鹤呢共同来度过这个冬天。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英文如何来翻译。首先，周海燕 is very happy, who is happy that up to 1200 white cranes. 这里面提到了这个鹤这个词，好，把这个词给大家说一下， C-R-A-N-E C-R-A-N-E， 它的发音是 crane crane。 同时啊，这个词呢还可以指呢我们建筑工地的那种很高的那种吊车哈，也用这个词 crane。 但是呢不同的场合，那么呢这个词肯定不会弄混。如果说讲到这个野生保护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它肯定不会指那个建筑工地的大大的那个吊东西那个设备哈。所以呢在这里面这个 crane 是指我们的鸟类里面的这个非常漂亮的鹤哈 crane。 然后呢提到了它的数量呢占全球的三分之一，那么这个词三分之一我们学一下 a third， 注意一下这个三分这个分呢它用的是 third 而不用这个 three 这个词，那么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了。因此呢三分之一可以说 a third， 也可以说呢 one third。如果说三分之二的话是什么 two thirds， 同学们注意了后面这个 third， 如果说呢三分之二的话呢后面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哈， two thirds one third 或者是 a third of global population 啊，全球数量三分之一 spend winter in lotus root field。这里面又学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做莲藕。我们说到这个 lotus 是莲花 L-O-T-U-S， 莲花的下面的这个根部呢用的是 root R-O-O-T， 所以合到一起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这个莲藕或藕这个词哈 lotus roof 后面加一个田地哈 lotus root field near 鄱阳 lake China's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今天在这句话里面又有一个词叫淡水哈，淡水这个词叫 freshwater fresh 新鲜的水哈，合到一起呢叫做淡水 freshwater。好，那么看看周海燕呢她的职业呢是一名摄影师。今年呢她差一点哈没有呢机会能看到鹤呢来这里过冬，因为今年冬天啊南昌当地的农民呢计划种植水稻以取代莲藕，以避免呢鹤给他们造成的这个损失。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呢，那么鹤就会失去一个理想的栖息地，因为农民伯伯呀担心鹤呢会把他们种的这个莲藕给吃掉，所以呢他们改种了这个水稻，那么这个鹤呢就不会来到这个地方。但周海燕呢他特别喜欢鹤，所以呢他呢感觉到呢这个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好，那么看看这句话如果来翻译。周海燕或周 a photographer 啊，这里面我们学过一个词 photographer 摄影师 nearly miss the cranes. Miss 这个词呢，表示差一点没有看到，或者说呢，失去了这个机会。Miss the crane this winter as a local farmer at the Nanchang Wuxin Farm planned to plant to paddy rice.这里面提到了是种植，用的是 plant， 后面呢这个水稻叫 paddy rice， p a d d y 加一个 r i c e 叫做水稻啊 paddy rice， 去替代莲藕哈、啊、to replace lotus root， lotus root， 这里面学到了一个动词 replace， 其实这个动词呢我们在很早的几期节目当中呢已经讲到了这个词 replace， 替代或取代的意思。 last spring to avoid damageCaused by the cranes， 提到了一个词，避免一个损害哈，避免一个损失。Avoid damage caused 表示说由鹤所造成的这个损失哈。If the farmer made it into reality, the cranes would lose ideal home。如果说他们种植水稻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话呢，那么他会失去一个理想的 ideal 这个词 ,I-D-E-A-L, 理想的一个 home, 这个词呢非常简单，但是呢翻译成中文我们可以翻译成栖息地哈、啊、栖息地 ,ideal home。前面呢有一个词组哈、啊make something into reality 表示一个事情能够真正的发生， make something into reality， 这个 reality 给大家拼一下 R-E-A-L-I-T-Y， 它表示说我们的一个愿望一个希望能够呢得以实现哈， make something into reality。 为什么说鹤喜欢吃莲藕呢？原因非常简单，莲藕呢含有大量的淀粉，这是白鹤或者是鹤呢最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呢农民却把这些鹤呢视为一种威胁，如果白鹤吃水下莲藕的话呢，他们明年就不会有收成。那么鹤高兴了，农民伯伯呢就会非常的失望，因此呢会出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好，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 Lotus root 含有包含这个动词，我想呢同学们有的学过叫 contain c-o-n-t-a-i-n contain large amount of starch， 这个词啊可能很多同学不熟悉哈，这个 starch 表示说淀粉 s-t-a-r-c-h。 那么除了莲藕里面有大量的淀粉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吃的常规的食物呢也含有大量的淀粉，比如说土豆啊啊，里面呢它的淀粉的含量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是呢我们说鹤特别喜欢吃的食物， a favorite food of the cranes who try to find food in the lake， yet farmers regard the crane as a threat，但是农民伯伯呢会把他们作为一个威胁来看待。 regard something as something， 这里面把谁呢，把这个鹤看成了一个 threat， 所以这个词组呢同学们记下来， regard something as something， 后面加一个原因， as they will have no harvest， 没有收成没有收获， harvest h-a-r-v-e-s-t，这里面这个收获呢既可以是农民伯伯的收获，也可以是我们同学努力学习之后呢经过一年的努力考了一个好的成绩，那么呢也可以呢用这个词 harvest 来收获好的成绩，也可以呢表达一个获得好的成绩的意思。 Next year if the crane eat lotus root under the water， 为了帮助这些鹤呢能够待在这个农场啊，周海燕和许多鸟类的爱好者一起在微信上发起了一项在线的众筹活动，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同时呢也是非常喜欢动物的人，他呢灵机一动想起了，哎，我们众筹，然后呢筹一些钱帮助这个鹤呢在这儿呢度过这个冬天。他们从100个捐赠者那里呢收集到了210万元，其中包括来自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海外华人。好，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o help the crane stay at the farm, Joel together with many bird lovers started an online crowdfunding on WeChat。 好，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特别时髦的词啊，叫做众筹。众呢这个词 the crowd 一群的意思， crowd C-R-O-W-D 后面加一个 F-U-N-D-I-N-G， 我们学过的 F-U-N-D fund 是指呢资金钱的意思，那么大家凑到一起把钱放到一起呢叫做众筹，英文叫 crowdfunding on WeChat。 他们呢收到了210万元的整个的一个收入，还是不错。 Collect 2.1 million yuan from 100 donors, including overseas Chine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好，同时呢他们呢租了33公顷的地，为白鹤了买了75,000公斤的莲藕，同时他们还修建了新的道路和水控系统。They rented 33 hectares of lotus root fields and bought 75,000 kilograms of lotus root for the bird. 好，那么这里面学到一个面积词叫 hectare 或 hectare, H-E-C-T-A-R-E, 表示这个公顷的意思。另外呢又买了75,000公斤的莲藕，同时修建了 build a new roads and water control system, 表示说水控系统。因此呢在他的努力下，这些鹤在这个充满莲藕的这个水域呢幸幸福福的快快乐乐的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冬天。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周海燕 is happy that up to 1,200 white cranes, a third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spent winter in lotus root fields near Poyang Lake, China's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Joe, a photographer, nearly missed the cranes this winter as a local farmer at the Nanchang Wuxing Farm planned to plant paddy rice to replace lotus root last spring to avoid damage caused by the cranes. If the farmer made it into reality,The crane would lose ideal home. Lotus root contain large amounts of starch, a favorite food of the cranes, who try to find food in the lake. Yet farmer regard the crane as a threat, as they will have no harvest next year if the crane eat the lotus root under the water. To help the crane stay at the farm, Joel, together with many bird lovers, started online crowdfunding on WeChat.They collected 2.1 million yuan from 100 donors, including overseas Chine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y rented 33 hectares of lotus root fields and bought 75,000 kilograms of lotus root for the bird. They also built new roads and a water control system.好，那么讲完了鹤的故事，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南昌市洪都小学的王欣怡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朗诵的题目呢是蜀道难。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昌市洪都小学水榭花都四年级一班的王欣怡，今天由我来为大家朗诵李白的《蜀道难》。《蜀道难》，唐·李白。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而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之战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上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山历尽两栖息，一声无音作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飞鸟号古木，雄飞自从绕云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严峰去天不宜迟，枯松倒挂齐绝壁。冰寒不留真宣悔，披甲转时万鹤雷。是贤也如此，见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以夫当关，宛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招必猛虎，袭必长蛇，磨牙寻血，杀人如麻。锦城虽娱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希望长咨嗟。本诗表达的是诗人对自己不能够受到当朝统治者赏识的悲愤，通过写蜀道的艰险来暗示自己仕途的坎坷。全诗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从诗的开头到然后天地实战相勾连是第一个层次，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到使人听此凋朱颜是本诗的第二个层次，主要描述攀登蜀道的险难，从剑阁峥嵘而崔嵬到本诗的结尾为本诗的第三个层次。在这个部分，诗人在对剑阁险要形势的描写，本诗充满了诗人奇特的想象、壮丽的描写以及浪漫激情的洋溢，是李白极具代表性作品之一。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王欣怡同学精彩的朗诵。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呢你有朗诵、配音、演讲这些方面的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你呢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 The Pup Speaks Up，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puppy.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小狗狗的故事。小狗狗会叫会说话吗？哼哼。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Pup Speaks Up.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小狗狗会说话咯。Bo has a new pal. Happy day. 哇哦，快看呢，小男孩 Bo 他有了一个新伙伴，他好开心的一天呢。他的新伙伴就是一只小狗狗。Hello, says Bo. What do you say? The pup just wags his tail. 你好，小男孩 Bo 就说呀，你会说话吗？你会怎么说呢？然后这只小狗狗只是摇晃着它的尾巴，表示很开心很高兴，但是什么也不说。 Bo and pal go for a walk. What do you say? Bo asks a duck. Quack, said the duck. Honk goes a track. 那么小男孩 Bo 为了教会他的好朋友小狗狗怎么去发出声音，他们就一起去散步。然后呢，小男孩 Bo 就问一只小鸭子呀，你会说话吗？你的叫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小鸭子就说了，我的叫声是嘎嘎。然后卡车的声音发出的就是嘟嘟滴滴滴。 What do you say? Bo asks a bee. Buzz, said the beeBuzz like me. 那小男孩 Bo 啊就说，你会怎么叫呢？你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他问一只蜜蜂，哈哈。然后蜜蜂就说呀，我可以发出的声音是 buzz。然后小蜜蜂就去教小狗狗说，来跟我一起说 buzz， 像我一样。小狗狗会吗？ Tick tock goes a clock. It's 4 o'clock.然后呢，他们就一起来到了一个钟表的下面，然后就听到钟表可以发出的声音是滴答。大家快看，现在是几点了呢？4点钟了。Chuck chuck goes a tug. 快看呢，一只拖船可以发出的声音是呜呜，咔哧咔哧。A train calls choo choo. a baby cries, woohoo, 哈哈。然后呢，一列火车可以发出的声音是 woo, 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然后小宝宝发出的声音是 哇, 哇, 哇。A rooster crows, cock a doodle doo, an owl hoots, woohoo, woohoo. What do you say?Bo asks Pal. Pal just runs and chases his tail. 快看呢，一只公鸡它可以发出的打鸣的声音就是咕咕咕咕咕。而一头猫头鹰的叫声可以发出的声音是咕咕咕咕咕咕咕。 然后呢，小男孩 Bo 就问他的好朋友啊，说那你听了这么多叫声了，你的叫声是什么样子呢？ 他的好朋友这只小狗哦，只是跑啊跑，然后呢转圈的去追着自己的尾巴。 A chick says cheep, ba ba says a sheep. 好，快看呢， 一只小鸡可以发出的声音是 叽叽叽叽。然后呢， 一只小羊可以发出的声音是 咩咩。A happy pig says oink oink oink. A bouncy ball goes boink boink boink. 你快看呢，有一只很开心的小猪，它可以发出的声音是 哦，快看呢，会蹦跳的球，它可以发出的声音是 bang bang bang. Repeat.Says a frog, but not the dog. 快看呢，现在青蛙可以发出的声音是呱呱，可是小狗狗发不出来。 What do you say? Bo asks his pup. This time, Pal just jumps up. 然后呢，小男孩 Bo 就对他的小狗狗说呀，你会怎么叫呢？可是这一次，他的好朋友小狗狗只是学着小青蛙跳来跳去，还是没有说。 Moo, says a cow. Look out, now. Here comes a cat. It says meow. 哦，然后呢，奶牛会发出的声音是哞。 哦，现在注意看呢。 哦，来了一只小猫咪，它会发出的声音是 喵喵。The pup speaks up. Bow, wow, wow. 哦，快看呢，小狗狗终于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它很有自信，大喊着 喂喂喂喂。Bow says, wow. 这个时候小男孩说，哇哦，太棒了，我的小狗狗可以发出声音了。 真好。Hooray, what?A happy day. 太棒了，多么开心的一天呢，对吗？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关于小狗狗的故事。小主人为了能够让小狗狗发出自己的声音，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他们一起去听听动物的、汽车的、球类的叫声，还有他们发出的声音，有 oink, repeat, crack, buzz, Chuck 等等。那么在小主人的鼓励之下，小狗狗终于有自信地叫出了 Bow, wow, wow, 汪汪汪的声音。那么在这本故事书当中，也教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要仔细地观察每一个事物的特点，每天你都会有惊喜来发现的，对吗？在家里面我们还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玩一个游戏，他们来说动物的名字，你来说动物的声音，看看谁说的多。 OK,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今天的小鬼当家节目呢即将结束了， Peter 老师呢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呢把我们的节目时间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n the forest you can see animals that live near trees. The chipmunk